calls her mama. I'm sure all the hand and I just around.Candle calls her mama, I'm sure all the hand and I'm just around. Yeah, all the hand and I'm. Oh, baby. Baby, here I am, a man on your scene. I can give you what you want, but you got to come home with me.Candle calls her mama, I'm sure all the hand and I'm just around. Hard, hard to handle now. Oh yeah, yeah, yeah, yeah, candle calls her mama, I'm sure all the hand and I'm just around. Yeah, so all the hand and I'm. Oh yeah, baby, a good love man. Baby, baby, I'm a good love man. I need good love man. I got my hand. 这首 Hard to Handle 来自 The Black Crowes， 这一首歌呢就是他们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这支乐队成立1989年的美国摇滚乐队，发行过9张录音室专辑和4张现场录音专辑。在这里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今天来听的都是一些复古的节奏，有摇滚也有一些舞曲。下半时段我们就会听到一些舞曲了，那听到这样的节奏可能有一种想要摇摆身体的感觉，提醒大家车速不要太快，但一定要跟上节奏，一起来。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添加关注就可以了。下面这首歌依然要开始飙车了。这首歌来自 Sweet， 他们呢是银河护卫队2当中有一个预告片的 BGM， 曾经用到过这首歌曲。这首歌跟上节奏一起来吧， Fox on the Run。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